穿高跟鞋。我是黄欢，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。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 今天的不穿高跟鞋，你好，我是黄欢。今天第一首歌是来自台湾女歌手李翊君的《婉君》。90年电视剧《婉君》在台湾上映了，它是台湾著名女作家琼瑶的系列电视剧《六个梦》当中的第一部作品，后来就迅速红透了大江南北。这部电视剧不仅是捧红了著名女演员于小凡，更是捧红了永远的童星金明。婉君这个忧愁哀怨而又美丽动人的形象，也从此被人们深深地记在了心里。再来这首《兄弟》是来自香港的一部同名商业电影《兄弟》，刘德华作词，陈奕迅作曲，我们来一起听听这两位天王级人物的合作。 你说我该怎么说，我该怎么做， 不说，做与不做都是错，不止你一个，至少还有我。你是什么，终究是什么。谁要别人为我设定的生活？谁会懦弱在别人夸底下做客？就做，你我同在血腥淋淋的生活，因为有快乐失去了轮廓，连反抗也有一点笨拙。别说救火的人也会被火灼，所谓解脱是放下不执着，不去躲。面对我的有却是你的错，也许你的对却是我的错。想说为何需要假装沉默， 听了天王的歌也该听听天后的歌了。王菲有一首歌叫做半途而废，从窦唯到谢霆锋再到李亚鹏，在王菲过往的三段情里，她一直是我行我素，敢爱敢恨，直来直去。即便是再次离婚了，她也坦然地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告天下，这一世夫妻缘尽至此，我还好，你也保重。而爱情正是这个传奇里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即使她执迷不悔，但也总是半途而废。我想爱情终究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情感了。

天后告白碰到恒大，汪峰注定一生被抢尽。汪峰的歌铿锵有力，无论是作词还是作曲，每一首歌都能够打到我们的心里。那些歌词让人忍不住驻足回望，看看走过的路，想想当年的初衷，再端详一下镜子当中的自己，是不是还认得出原本自己的样子。就好像这首收录在怒放的生命专辑当中的《像个孩子》。现在很多摇滚青年都喜欢直接泄愤式的创作风格，但是汪峰看上去好像并不是那种很愤怒的摇滚人。他曾经说，做摇滚乐不可能只有愤怒这一种动力源，除了愤怒，除了失落悲伤，还有很多的情绪都应该在人的内心当中。 地上躺着一只表，表盖破了时间翻出来， 来自田馥甄，名字叫做乌托邦。乌托邦这个词是来源于希腊文，它所指的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世界，这样的世界很缥缈，也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。很多年轻人都把乌托邦和远方这个词联系起来，远方作为一个意象，它没有具体的终点，只能够以对自身的背离为方向。实际上这种旅行是没有目标的，因为不知道何处为归途，但是可能也只有这样，人们才能够执着的不知疲倦的走着，一一把现实当中的自我不断的抛到身后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，他们也是幻想当中的乌托邦。再来听到王力宏《改变自己》。 今早起床了，看镜子里的我，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枯瘦，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。最近比较烦，最近情绪很 down，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，但脏话没用，大家只会心凶。我该

不停想着他，他丢了爱的他，心像被挣扎，身体无助到想要死掉，雨一直不停下，眼里进了沙，骗自己已没了牵挂。 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，这是来自偶像剧《天国的嫁衣》里王心凌唱的一首《花的嫁纱》。结婚是女人一生当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日子吧，拍一套婚纱照更是每个女人从小梦寐以求的事儿。当然对于男人来说好像完全不是这样，要求新娘全身连头到配饰都是一片雪白，是始于维多利亚女皇时代。在1892年前后呢，白色逐渐成为婚礼上广为人用的礼服颜色，这是因为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在婚礼上穿了一身洁白雅致的婚纱，从此白色婚纱就成为一种正式的结婚礼服。那个时候的白色代表快乐，后来又加了一些圣洁和忠贞的意义，这就是白婚纱的由来。再来听到张栋梁《小乌龟》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首歌要给一个人，歌声代替语言，深情只曾不见那一刻吻他的脸，地转天旋，爱的感觉低吟到哽咽，双眼放松闪电，能超越极限，让人忘了季节，爱成了经典，为他付出所有爱恋，要你永远是我的小乌龟，我爱你每一天。这首歌要给一个人，歌声代替语言，深情只曾不见那一刻吻他的脸，哦，地转天旋，爱的感觉 来自张栋梁的小乌龟。下面要听到1994年版电视剧《倚天屠龙记》里的一首片尾曲《两两相望》，是辛晓琪演唱的。在第26集的时候，小昭曾经清唱这首歌给张无忌听。作为金庸著名小说之一，《倚天屠龙记》被多次搬上屏幕，也很多次以不一样的形式出现在观众面前。